处说起，梦一般剧情，凭谁在推移？缘分在偷袭，时间在追逼，那些美好的瞬间的来不易。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，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流离？谁辜负过自己，说不上可惜，谁被世道放逐，身不由己，谁曾朝不保夕，才为幸福而卖力，才舍得面对镜子说我可以。月光光，从何处唱起，那圆缺阴晴如何不服气，机遇不讲理，惬意，只有从爱人怀抱寻找真理。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，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流离？谁辜负过自己，说不上可惜，谁被世道放逐，身不由己，谁曾朝不保夕，才会死心不息，才舍得问死不辞，说我可以。谁辜负过自己，说不上可惜，谁被世道放逐，身不由己，谁曾朝不保夕，才会死心不息，难题再不成问题，说我可以。红照踏雪泥，还是来得及，对重遇的人说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